研习班。 我投资梦你想做啲咩咧？我哋你有冇啲提议啊？会话俾 婆嘢咯， 要玩 八婆嘢， 要玩啊，玩咩先？ 玩咩？ 一玩就即刻精神晒喎！你 睇，提议佢哋每一集揾谂一个大惩罚，输咗嗰个咧，输咗嗰个咧就要 好啊！我中意睇石 桩，惩罚好唔好先？玩游戏， 但其实会起泡。 咩啊？米点会起泡啊？ 你熟嗰时咪会有啲泡喺上 面？唔系，佢话死米，死米嘅。 我有啲幻想嘅。 我 觉 得我 系 流星花园嗰阵时， 流星花园正 落。我觉得流星花园好正， 好 正。 我系真系中意佢而家短头发，哇！靓仔到嗰阵味渗晒出嚟，我连个窝皮头都系佢啲肌肉嚟嘅。 任何男人都 唔系有精力喎， 靓仔唔靓仔，有钱同冇钱都系。 睇佢点讲。 所以咧，你搵个靓仔又有钱嘅，咁抵啲条数。 咁有冇 friend 系唔 buy 到小陈？ 我觉得要睇咯，未结婚嘅 OK。 唔系你睇下你 点解未结婚 OK 咧？ 其实我都有少少你嗰个谂法嘅。未结婚嘅话，我觉得你仲有转机， 系仲有得选择。 我结婚啊嘛， 但其实好傻猪咯呢个谂法。Hello， 大家好，我系林林啊。有人话我哋五个未够资格做女神，不过唔紧要，我哋会努力嘅。想知道我哋点样学做女神，记得收睇 My Video 十周年台庆节目《女神见习班》。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erry 啊，我系女神见习班嘅见习成员啦。咁我哋个个女仔咧都唔同性格噶，咁我系属于嗰种动静皆宜啦，同埋好有亲和力噶。咁我哋喺节目里边会讲下男啊，讲下女啊，讲下私密嘅嘢。咁想知道我中意咩男仔，记得留意我哋嘅节目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Cindy 啊，我是女神见习班主持之一。你哋快啲打入嚟同我哋五个女仔一起倾下偈啦，入嚟做一下女神嘅见习生，可以入嚟倾下男仔，倾下女仔，倾下爱情，或者倾下我中意咩男仔都得噶。所以记得大家要留意 My Radio 十周年台庆节目《女神见习班》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Ivy 劝嘉怡。咁我哋呢个节目咧，女神见习班咧嘅主持之一啦。咁我之前就做过几个网台嘅节目，但系都系做嘉宾。咁今次嘅尝试做主持，希望你哋会收货啦。咁我哋 My Radio 嘅十周年台庆节目《女神见习班》见啦 ！Hello， 我是女神见习班嘅主持人 Erica。吓，女神，我边忽似女神啊？我班 friend 咯，啱先啊掹我过嚟话教我做女神啊，仲要话带我出去玩啊，之后仲要话介绍靓仔俾我识咯。我呢铺做唔做到女神咧，靠你哋指点啦。记得收睇我哋嘅 My Radio 十周年台庆节目《女神见习班》，靠你啦！ キングの内からはキングヘイローが伸びてきた2番手外からはディキタと突っ込んで2番手に並んできた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ゴールイン勝ったのは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 オルフェーブル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並んでゴールイン わずかまやボーボーやい外面好似行過咁已經過曬㗎啦中間位置有精彩日子埋遍大運財外面嘅大賽波士接近終點步步有好輕鬆贏出呢場香港一哩咁 好啦，翻嚟第二節嘅馬場 USB 啦。咁啊，未開始第二節之前咧，其實都想講，即係趁想講少少啦。因為其實琴晚大家都仲記得，如果大家有睇即係 My Radio 嘅網上直播，咁其實琴日就即係大家都知啦，就八一八啦，我哋嘅台慶即係聯歡晚會就順利完成啦。咁啊，即係琴晚都好熱鬧啦，即係千人晚餐大會啊。咁我都。有好多嘉賓嚟咗啦，咁其實琴晚都嗰個氣氛又非常之好啦，咁又有阿女山唱歌啊，大優哥又唱歌啊，咁甚至乎阿教主個仔阿三公子都唱埋一份，咁仲有法國佬咁樣，都其實都即係都好，嗰個氣氛都好好啦。咁啊抽獎，咁雖然咧我啊。好早就已經攞咗份台獎，咁但係跟住之後抽獎都抽唔中，跟住到最後咧份台獎仲要俾人屌埋，俾咗法國佬，咁所以就但係都好開心啦，咁都即係有自己喺即係琴日睇到咁多，即係一路以來都支持 My Radio 啦，咁即係一路十年一路都係。風雨同路咁同我哋一齊，即係見證住我哋即係 My Radio 成長十週年。咁啊，而我就由即係 讀咗呢個第一期嘅網台全方位訓練班開始，咁就之後就開咗呢一個嘅馬場 USB 節目啦，咁就一路就做到而家。咁其實而家我成日數下數下咧，其實馬場 USB 咧去到九月九號嗰日咧，咁就已經係做咗100集噶啦。咁啊，雖則就未到3周年，咁啊因為我哋係我記得我哋呢個節目就係9月19號，即係2年前嘅9月19號咧，咁就即係開始嘅。咁啊，即係都總算托賴啦，即係又呢幾年咁就一路都全靠各位即係嘅鼎力支持啦，有貨金支持啦，咁啊個節目先得以可以繼續做落去。咁啊，而家邁進第三，就嚟都開始邁向第三個馬季啦。咁啊，粒粒喺九月頭咧就會翻翻嚟，即係回防啦。咁我哋都即係希望就係話喺嚟緊呢一季咁就即係可以做得更加好，亦都諗多啲唔同嘅嘢喺馬場 USB 度咧就送俾大家。咁當然除咗呢個之外，咁其實我哋都之前我有講過，教主亦都喺鬱文踩場，甚至乎喺琴晚嘅即係台慶晚會嗰度咧，亦都講過咧，即係我哋嗰個新嘅賽馬節目。鬱文射馬咧，咁其實都已經係密羅緊股，我哋都係密羅緊股。咁早幾日我哋都同阿教主都，我同阿教主都喺度商，即係都有研究過我哋究竟呢個做法，我哋會嗰個做法係點樣啦。咁其實都係一都可以趁依家講少少俾大家聽啦。咁其實都係即係睇睇翻，都係會集中咧，都係話會我哋每一個我哋每一位啦，即係教主啦、我啦同埋拉拉咧，咁我哋會。初步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会每人会给一场心水，那当中的心水会是什么呢？就是当然就是自己 最有信心，就是好像教主以前的癲狗日報，那他都有那个鬱文射馬这个环节的，那他都是给一隻馬大家，那就大家贏位肩頭咁樣，佢入咁我就譬如好似我咁樣咧，咁啊即係當然喺以前或者平時嘅馬場 USB， 咁我都係我同阿拉拉都係會俾幾隻大家即係去參考。咁但係咧，如果去到呢個鬱文射馬咧，咁我哋就會即係更加係 specific 一啲噶啦，即係會係俾一隻啦，或者係一個一條單 Q 啦，或者一條單位置 Q 啦，總之就係一個即係。絕殺的我叫做 絕殺的絕招，就是告訴大家每人我們三場，即是三個人就有三個 的心水。之後呢我們都會即嘗試說在個投注策略方面呢，就可以再講給大家聽那個投注策略，希望就是說在利用我們的心水之餘，你運用我們的投注策略，就能夠希望可以幫到你們呢，就是用這樣的注碼就贏最多的回報。即是好像其實很簡單一件事，即是我打個比喻，如果你同樣都是拿同一塊錢走去買一條單 Q， 跟你同一塊錢拿這兩隻馬來即是拖些腳買三重彩，那其實可能個注碼一樣，但是可能派彩方面就可能，如果你譬如說 你買三重彩的，咁你如果有啲冷嘅入咗嚟嘅，咁你變咗分分鐘扭歪咗嘅話，那個次序扭歪咗嘅話，咁可能嗰個三重彩嗰個回報係可能係好驚人嘅，咁分分鐘係會多過你就咁買條單 Q 單位置 Q 所得嗰個派彩。咁所以我哋都喺呢個方向裏面咧，就會盡量就係話可以俾心水大家之餘，亦都可以喺個投注策略方面咧就。俾多啲即係思考大家，等佢哋可以咧，即係舉一反三咁樣咧，就盡量就話將嗰個注碼運用得叻啲，咁從而咧就攞到更加多嘅回報。咁呢個都係我哋嘅方向啦。咁所以咧就大家密切留意啦，即係應該第一集喺九月，即係應該配合埋球彩嗰邊，即係贏爆全世界咧。咁我哋呢、這個即係呢個收費嘅鬱文射馬咧，就會正式上架。咁到時咧。即係大家要留意翻，咁我哋究竟係嗰個做法係點樣啦，同埋收費係點樣啦？咁呢個咧，我就留待翻打下教主咧，喺佢嘅節目鬱文踩場咧，就話俾大家聽，或者我哋會可能會我哋會拍個 promo 咁樣再話俾交代俾大家聽嗰、那個情況係點樣。但係咧，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咧，呢個鬱文射馬咧，絕會係。會是一個有別於馬場 USB 的做法嘅，即係嗰個講馬嗰個方式 同埋嗰個心水嗰方面咧，係完全係兩回事嚟嘅，就唔會話集中同埋集中啲，可以俾啲即係希望就俾啲快狠勁準嘅 tips 大家，咁可以就從而就幫到你哋。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啦。咁啊，咁啊，講完呢、這個即係自己講咗啲感想啦，同埋呢個講少少呢個鬱敏射馬嘅情況啦。咁啊，都要講翻下啲本地新聞啦。咁其實咧，呢段時間，咁啊，即係如果仲記得我當初同大家講阿羅富全同埋阿麥飛文，佢哋兩個嘅收馬情況咧，咁其實咧而家過咗兩個幾禮拜啦。咁其實佢哋即係嗰個收馬情形咧，又有啲唔同咗咯。咁而家即係基本上咧，即係好似羅富全咁樣咧，就都差唔多近乎爆倉咁滯啦。咁我哋不如咧就話俾幅圖大家睇下咧，佢哋兩邊嘅情況係啲咩收咗啲咩馬啦。嗱，咁大家睇到啦，咁啊上面圖上面咧，咁就係羅富全啦。嗱，咁如果大家仲記得我上一次同大家講嘅時候咧，佢都係收咗四廿幾隻馬嘅啫。咁但係到而家咧就即係多咗好多匹啦。咁而家咧羅富全咧就去到有52匹馬噶啦。咁至於阿麥飛文咧，嗱麥飛文咧其實我上一次即係講呢個表嘅時候咧，都同大家講咧，其實佢比較多咧係一啲即係你見到佢都仲係有落號，未改名，好多馬都未改名，即係呢啲全部都係新馬嚟嘅。咁佢好大部分都係呢啲咁樣嘅新馬啦。咁啊，反而舊馬佢就即係比較矚目啲咧，就係宇宙最強啊，甄子丹嗰匹宇宙車神咧，咁就喺阿大魔度咧就過咗去麥飛文嗰度，咁就變咗暫時咧喺佢馬房之中咧就係最高分嗰匹馬啦。咁啊，其餘嗰啲都冇乜大變動啦。咁但係即係比較矚目啲咧，就係嗰匹宇宙車神啦。咁啊，即係睇下佢啦，呢匹馬健康就冇乜問題嘅，咁但係真係可能即係喺阿大魔度，你知道大魔即係個倉位嘅幾咁緊張先得噶，咁如果只馬都冇乜表現，咁即係都走換一換個環境都未必係一件壞事，咁啊睇下佢嚟緊即係呢只馬喺十，即係依家如果我冇估計錯誤嘅話咧，咁呢匹馬都係會集中跑翻啲直路1000米嘅賽事噶啦。咁啊，睇下佢啦，即系嗰場即系嚟緊，即系開季10月嗰場國慶杯，就睇下佢即系嗰場三級賽跑1000噶嘛。咁啊，睇下佢呢一隻馬可唔可以喺嗰度就及時回勇啦？因為佢而家評106分咧，咁如果佢跑呢啲咁樣嘅樣榜三級賽咧，佢都未必使孭到咁重磅。咁啊，可能中磅左右，咁對呢匹馬都幾好走，同埋呢匹馬咧，如果大家仲記得咧，呢匹馬跑 fresh 都係可以嘅，咁所以即係睇翻佢嘅操練情況咧，呢匹馬都係即係過咗去之後，佢嘅操練都係正常嘅，咁啊，啱啱即係喺今朝早咧都試咗課快，即係跑咗課快試啦，咁啊助手騎咁就走兩段，咁都幾即係俾佢輕輸下步頭咁樣。咁但係其實之前呢匹馬都冇乜點樣斷過操嘅，如果唔係游水就踱步，所以即係由呢一個嘅即係開翻啲設施之後開始咧，其實呢只馬一直都冇乜點樣斷過。咁啊，日日差唔多都有日日游水啦，同埋咧就踱步都踱咗好多。咁啊，只馬都埋嚟得都即係個情況都比較理想嘅。咁啊，即係麥飛文有呢匹高分馬加盟就都幾如虎添翼啦。咁而家佢個馬房就40匹馬啦，咁可能真係仲有兩個禮拜到啦，咁啊可能都會多少少馬，咁啊可能都係以45、46匹馬左右就開季啦。咁至於羅富全而家就52匹馬，咁其實佢都好犀利嘅，即係我估計佢如果咁去住食住我咁嘅勢咧，分分鐘佢喺開季嘅時候咧，可能已經達到60匹馬噶啦。咁同埋即係睇翻阿富全兄，即係佢喺佢 Facebook 啊。或者接受啲訪問咧，咁佢都講其實佢而家好多馬都已經都做得到，即係都做得都唔錯。咁同埋睇佢嗰個操練模式都有啲似阿蔡約翰嘅。咁啊睇下佢即係嚟緊即係開羅日嗰日咧，會有啲咩馬報名啦？咁因為都50幾匹馬都即係如果以一個新馬房嚟講，咁都係好驚人嘅成績嚟㗎啦，即係收到咁多馬，咁始終佢嗰個有咁大咁好嘅網，即係人脈啦， 咁亦都係喺個馬圈亦都默默耕耘咗咁耐啦，咁啊真係都戥阿傅全興開心嘅，即係希望佢可以即係開季就順順利利，咁啊打穩陣腳，咁跟住就即係嚇繼續賣突破啦，咁可以翻嚟先。咁啊，講咗兩個馬房，即係嗰個收馬情況啦。咁其實咧，就另一樣嘢都想同大家講啦。咁其實頭先我都提過喺第一節嘅時候都講阿雷神咧。咁其實今日開始咧，咁佢就已經係喺日本客串噶啦。咁今日第一日咧，佢就喺呢個札幌競馬場就上即係拆騎啦。咁跟住喺其實佢呢次喺嗰邊日本咧就會客串兩個星期嘅。咁就會係跑完跑埋嗰、那個即係日本超級騎師賽咧，咁先至翻嚟香港就即係開季啦。咁其實嚟緊下個禮拜，即係我都有同啲老友記傾過偈啦。咁最上早兩日我就同阿李寶利咁啊，喺佢個 Instagram 嗰度啦，咁就即係傾過偈啦。因為佢都啱啱就恭喜佢先啦，因為佢啱啱就佢太太啊，即係阿毛思怡個女啦 ，Kimberly 咧就即係上個月尾就即係幫佢生咗個 BB 啦，咁就即係初為孕婦啦，咁啊都即係戥佢開心啦。咁佢而家。現時咧，佢就喺意大利咁啊度緊假嘅，咁啊同嗰日同佢喺嗰個 Instagram 嗰度傾偈嗰陣咧，阿何澤瑤都同埋佢一齊嘅，咁啊即系喺度睇，即系喺度睇緊一個即系喺意大利都一個幾傳統嘅一啲賽馬嘅運動嘅活動啊。咁啊當然唔係一個正式嘅馬場度跑，但係即係好似一個鬧市咁，跑完之後咧，嗰啲人咧就蜂擁擁入去，即係好似以前好似西班牙嗰啲鬥牛節咁樣嘅。咁啊但係同佢傾過偈咧，咁佢都講俾我聽咧，就即係李寶利咧，佢咧就應該係下個禮拜一咧，咁就會正式即係復操啦。咁就喺會即係應該聽日就翻到嚟，咁啊禮拜一就會喺即係沙田亮相。咁至於阿貝湯美啦，嗱貝湯美今日跑完。即係今日跑完呢、這個喺蘭迪跑完呢個賽事之後咧，亦都下個禮拜咧，亦都即係嚟香港啦，就正式向阿大魔道報到啦。咁之前都同大家講過咧，即係關於貝湯美咧，咁即係都要提一提嗰只上多湖啦。咁其實之前我都提過下，咁嗰只上多湖就因為當時其實貝湯美係有係即係想攞嗰間個稅權，就跑嗰場阿菲爾士賽嘅。咁佢亦都同馬會申請過，即係話可唔可以俾佢即係。內跑，咁最後就馬會就唔批准佢嘅申請啦，咁啊最後就即係個稅權而家就落咗去阿鄧迪度啦。其實我之前都同大家交代過，咁鄧迪就因為要跑呢只上多湖，咁就連佢自己太太嗰匹皇家樂章啊 Royal Symphony 咧都唔能夠執，以佢喺呢個考菲爾德堅尼執姜，咁但係就。即係咁樣咧，都變咗就都話交代俾大家聽啦。即係開始，其實下個星期開始已經係陸續到啲好多騎師咧就要翻嚟報到噶啦。因為下個星期六咧，如果大家有留意馬會嘅新聞咧，其實下個禮拜六咧就已經係嗰個試習季前嘅試習嘉年華。喺嗰個試習嘉年華之後嗰個 VN 咧就已經係開馬季開羅嘅。咁其實佢即係而家咁樣講下，其實距離即係馬季都仲有唔係好多時間，即係開羅仲有兩個禮拜左右嘅啫。咁所以就即係雷神就而家啦，就喺日本客串啦。咁啊，今日第一日佢跑，咁啊跑咗啲跑成點咧？咁我不如咧俾幅圖大家睇下佢今日跑成點先。咁其實今日咧佢就都跑咗12場馬，都跑咗11場啦。咁佢好快咧，即係第一場馬就已經即係喺已經係第一場一出就已經贏啦，跟住就第三場又贏啦，然之後咧佢今日咧係攞咗三場頭馬嘅，反而咧即係贊助佢，即係保薦佢過嚟嗰阿掘孫行，佢都幫佢騎兩匹，咁但係嗰兩匹都贏唔到嘅，咁啊咁最後就喺即係尾場啦，咁佢尾場跑嗰只都係半冷門之下咁啊輸咗，咁佢其實叫佢第一日嘅成績咧都跑得都算唔錯噶啦，咁啊即係11場裡面咧，咁就跑咗三個 win 就三個第二，一個第三，一個第四。咁其實就只係得兩場咧，就冇獎金收嘅啫。因為咧，因為你知道咧，日本咧跑前八名咧就有獎金收嘅。咁啊，係嗰兩場就冇啦。咁至於啦，佢聽日啦，咁佢聽日咧就佢聽日咧都會騎，等下先啊。聽日我睇下佢騎幾多匹馬。聽日咧佢就會騎都頗多馬嘅。咁但係咧，但係又咁樣講， 其有一匹咧就比較矚目一啲嘅咧，咁就係嗰場新馬賽事，即係佢聽日會跑一場新馬賽事嘅。咁嗰場新馬賽事咧，嗰佢拆旗嗰匹咧就係滿諾時嘅全兄弟馬，咁呢只馬就叫 Lucas 啊，盧卡斯啊。咁啊，咁佢聽日咧就即係會拆旗九匹馬啦。咁啊，比較矚目啲咧就係佢會跑嗰匹騎嗰匹 Lucas 咧。就跑嗰場即係當聽日嘅窄房第五場，就跑呢場兩歲嘅新馬賽啦。咁就呢隻 Lucas 咧，咁就係俾呢個絲綢賽馬團體啊燒嘅，即係呢一個嘅Sunday Racing 嘅 C 隊啦嚇，叫做，因為呢個燒 Racing 咧就係阿吉田聖治嘅女婿。阿麥沙士神咧，咁就佢主理嘅呢個外馬會團體一口馬團體啦，咁佢就會呢一匹都係名氣甚大啦，咁亦都之前嘅準備功夫亦都做得好好足夠，咁呢只馬仲要俾翻阿掘孫行訓練咧，咁啊真係好多人都會好同情，其實喺嗰邊都已經係好轟動噶啦，咁啊都希望阿雷神可以憑呢只馬。咁就開齋啦。咁至於其他嗰啲咧，咁佢就都會跑一匹金子真人嘅坐騎，就嗰匹金子真人嘅馬咧，就會跑呢個二級賽嘅窄房紀念啦。咁其實聽日咧，佢會幫掘孫行咧跑五匹馬嘅。咁就當然有當中有啲就係頭先我講啦，即係好似滿諾時嘅全兄弟啦。咁另外有博又會幫阿馬主李建智又會跑一匹啦。咁跟住就金子真人啦。咁所以聽日咧，佢雖則九匹馬得九匹，即係平日跑九匹馬，但係咧應該每一匹都嘅叫助力都好大，好強。咁啊，希望佢就可以繼續即係呢場呢聽日嘅賽事可以再數虎。咁同埋呢一隻 Lucas 都大家都可以聽日咧，如果大家可以喺網上上網咧，就可以睇下呢一匹馬即係初出嘅表演啦。因為呢一匹馬即係頭先我都講過，就係滿諾時嘅全兄弟馬嚟嘅。咁啊，睇下佢有冇啲滿諾時嘅影子啦嚇。咁可以翻嚟先啦。咁啊，講完阿雷神嘅演出，咁其實咧，阿偉達咧都依舊咧，佢都仲喺度客串緊，應該係跑埋聽日佢就翻香港噶啦。咁但係今日咧，佢喺小倉咧個演出咧就麻麻地，就冇頭馬交出嚟嘅，咁所以我就冇俾大家睇嗰個表啦。咁但係咧講翻轉頭咧，咁其實就即係呢個日本嘅超級騎師賽啦，咁啊即係頭先講到呢一個嘅雷神啦，咁佢依家都未知佢抽啲咩馬嘅，咁啊就下個禮拜我哋即係可能喺個節目度都會即係跑咗第一關，咁我都可以同大家交代一下個情況。咁但係同一時間啦，咁啊講完呢個莫雷拉之後咧，咁啊都要講一下一啲即係香港馬嘅情況啦。咁大家都仲如果有留意嘅話咧，咁啊嚟緊馬季開羅咧，咁有兩個比較即係有兩個嘅大賽日啦，咁啊即係叫做海外嘅賽日啦。咁啊，第一個咧，咁就係喺九月份舉行嘅韓國杯啊，韓國國際賽日啦。咁大家都如果仲記得舊年嘅積多福，咁就跑嗰場韓國短途錦標就一放而回，咁就贏咗啦。咁今年，咁其實今年有啲即係今年咧都有，今年阿沈集成都會派兩匹馬過去跑呢一個嘅韓國賽事嘅，咁但係咧喺未講之前咧，我哋去下一張圖咧，就講俾大家聽咧，即係嚟緊十月九月就韓國啦，十月咧就係日本嘅短途馬錦標 Sprinter Six 啦，咁就啱啱咧喺琴日咧日本中央競馬會又公布咗兩匹外國嘅入選馬啦，咁就頂嗰匹咧熱烈喝彩即係 Acclaim 啦，咁就呢一匹幾爾斯大啱啱今年嘅幾爾斯大賽亞軍咧。咁就獲到入選資格咧，咁就即係跑呢一場嘅短途馬錦標中山競馬場啦。咁至於下邊啦，咁我哋香港噶啦，有德威啊，咁啊姚本輝馬房嗰匹有德威，咁就贏過即係舊上一季就贏呢個華商會挑戰杯，咁就即係攞到呢個新即係咁，同埋其實舊年呢匹馬都個表現都非常之穩定啦。咁啊中心鐵馬，咁其實之前咧永旺年咧都有報名。即係跑呢一場中山嘅短途馬錦標，咁但係因為佢其實同一時間亦都報咗韓國短途錦標，咁所以咧最後咧佢就即係 last minute 咧，咁佢就即係冇抽起咗個報名啦，咁所以而家咧即係喺呢一場短途馬錦標咧，咁啊只係得兩匹 外國馬嘅啫，咁分別就係、是、即係歐洲代表咧，就只 Acclaim 熱烈喝彩啦，咁同埋就係話香港嘅代表有德威啦。咁記得，如果仲大家仲記得好多年前咧，阿輝阿姚本輝咧，阿輝哥就憑住只極奇妙啊，咁就黎海榮啦，咁就跑呢個短途馬錦標咧，咁就一放喺個中山競馬場一放而回。直領到底，咁就全華人班組合咧，咁就贏咗呢一場嘅 Group One 啦。咁啊，今次啦，阿輝哥又再派呢次就再派一隻有德威佢啦。咁啊，即係其實如果你話講級數，呢兩匹馬其實都差唔多，咁啊都有機會偷到雞嘅。因為其實大家都仲記得今年即係大家睇過高松宮啦，咁同埋即係嗰啲今年嗰啲短途馬嘅水準真係非常之不堪啊！咁啊，唔知道啦，即系彎刀赤進，又唔知道會唔會即系到時會及時會跑，即系及時回勇之下跑咯。咁但系就即系如果我十噏都噏得出呢一匹嘅啫。咁如果其他嗰啲短途馬都更加不堪，咁我覺得如果有德威排到個好檔，又佢嘅跑法咁機動咧，我覺得佢係有機會可以偷雞嘅，真係呢場有得贏嘅可以。咁啊，但係當然啦，而家講呢樣嘢就言之尚早，咁都要睇下最後有啲咩馬報名，咁同埋最後佢排咩檔，咁係咪究竟係咪真係到頭來佢係會揾翻田太安去跑啊，定係揾阿莫雷拉去跑啊，定係點樣咧？咁呢啲大家都要即係拭目以待，要睇下之後佢。最後即係公布啲情況係點樣啦？咁啊，講完呢一個日本短途馬錦標，我哋去下一張相，咁就話俾大家聽啦。即係跑呢一個韓國嗰兩匹馬啦，咁就係呢兩匹啦。啊，上邊咧就係咧呢一匹即係中心好馬中橫大地咧，咁就會跑呢一個韓國杯啊。咁而永旺年年頭先我都講咗啦，佢就主力係跑咧，想跑咧，主力係即係目標係向住呢場韓國短途錦標。咁反而就未必係未即係個目標就唔係嗰場中山嘅短途馬啦。咁啊兩隻馬，沈集成就派兩匹馬啦，兵分兩路啦，就攻嗰兩場大賽啦。咁亦都即係都正亦都確實咗㗎啦。咁就呢兩場賽事咧，呢兩匹馬咧都會揾翻佢嘅最佳拍檔啊，炒飯哥啊，羅利亞咧執姜嘅。咁啊，其實呢段時間咧，羅利亞咧已經係即係由佢翻嚟開始復操開始咧。即係一路咧都摸住呢兩隻馬，亦都操練都好積極。咁我估計咧就可能佢會喺即係試習嘉年華或者前後咧，佢哋呢兩隻馬可能會試習，試到咁上，試咗之後啦，睇翻個情況啦，咁咧就正式就落實呢兩匹馬咧，就即係會去呢個韓國遠征。咁就呢兩匹馬都即係我覺得如果以去年積多福咧，嗱，即系我唔講場韓國杯住啦，即系如果以去年積多福都可以咁樣贏到嘅話咧，咁其實即系永旺年年啲，佢都叫做贏過沙田銀屏啦。去年即系除咗贏嗰場六八九杯啦，嗰陣時都仲係六八九啦嚇，咁啊跟住就憑住阿麥偉利咁就爆呢一場嘅沙田銀屏啦，咁就都贏得都好出色啦。咁呢只馬都 keep up 得幾好。咁同埋咧，如果大家仲記得佢舊年都係呢啲時間就已經有表現啦。咁睇個操練嘅情況都好正常，同埋好進度都非常之好。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呢場短途錦標佢即係 keep 到個狀態，我覺得佢都可以即係有機會幫香港即係。再攞多次。咁至於韓國杯咧，嗱呢只中環大地咧，我又唔會懷疑佢嘅實力嘅。咁其實佢已經喺嗰啲冠軍一哩賽嗰啲都已經好證明咗俾大家睇佢嘅實力啦。咁但係咧就日本即係其實咧，我覺得呢場韓國杯如果佢要贏咧，都要好睇日本派啲咩馬過去跑。咁因為嗱，如果大家仲記得舊年即係贏嗰場韓國杯咧，就係日本嗰只日本馬啦，即係羅伯會嗰級嗰匹陰毛受效訓練嘅馬贏啦。咁即係但係今年佢會有啲咩馬去跑咧？咁呢只馬會唔會去衛冕咧？咁呢個都未知嘅。咁但係應該都好快都會知。咁即係我估計，如果佢如果單憑面對本身的韓國馬咧，佢就當然就我覺得就問題不大嘅。咁佢唯一的對手都是可能要看下嗰啲日本馬，派啲咩馬去，咁就再傾。但係咧，我相信呢兩匹沈集成嘅馬咧，都是爭標分子嚟嘅。咁啊，即係其實大家都仲記得沈集成即係施城愛倫啦。 咁亦都以往嗰啲靚蝦王啊、原居民啊、嗰啲遠征啊，咁啊沈集成嘅參與度都非常，即係都有陪同參與啦。咁甚至乎佢自己做練馬師，亦都憑住呢個小橋流水都贏過皇家亞視谷嘅黃直錦標。咁所以其實真係佢個遠征經驗都好，都已經都有相當嘅遠征經驗嘅。所以我覺得佢呢一次佢慢慢咁樣做咧，同埋呢次可以勝要笑做趁。季初啦，咁可以先立一场即系大即系远征大赛，咁啊为佢马房壮行先啦。因为其实呢两匹马，即系尤其是中环大地，我系即系如果大家仲记得我同阿拉拉喺个节喺之前讲呢匹马嘅时候，咁啊都讲得呢匹马都系一啲即系借揸价钱食出啲烧鹅味道嘅呢匹好马嚟嘅。咁所以都希望嗰呢匹可以即系喺呢个韩国杯里面咧，就再有突破，能够真系赢翻场即系。G1 啦，咁可以翻嚟啦。咁啊，交代咗呢啲港馬、香港馬嘅消息之後咧，咁啊，今集嘅馬場 USB 時間就差唔多啦。嗱，咁下個禮拜咧，咁啊，應該就係嗰集試習嘉年華啦。咁啊，希望咧，我哋嗰、那個我講嗰個專題咧，咁啊可以及時搞掂咧，咁啊可以到時下個禮拜咧就可以同大家即係披露究竟講緊啲咩。咁但係咧，如果琴晚有在我哋818即係台慶同我一起坐嗰幾位十幾位馬友咧，咁大家都知道我下個禮拜係會講緊，會想講啲咩嘢噶啦。咁但係即係我真係依家仲喺度做緊呢啲資料，仲喺度搜集緊啲資料，同埋要整理一啲資料。因為呢一個 topic 都係比較即係具呢個新聞性啊。因為同埋直接係影響到以後香港賽馬未來幾十年嘅發展嘅，所以我變咗我要做呢個咧，都要做得非常之小心謹慎，同埋要即係唔希望即係有啲咩嘅甩漏啊，咁所以咧就都要俾啲時間我睇下，希望可以下個禮拜做一次咧，咁就 present 俾大家睇下究竟我係想講啲咩嘢，咁我就留翻下個禮拜六8:30馬場 USB 就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